长大要用青春来做赌注，我要听着亲戚们的闲话，等你为我送来一束鲜花。到后来我们俩连一句不咸不淡的问候终于也没有了，我为你把所有人都推开，只为了那不确定的未来。先生的一句喜欢，三言两语我就投降，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你一句，嫁给了虎队门的爱与不爱又何妨。从前说无惧山海，用999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，只要你在。后来你把我归还人海，哭着说欠我的未来，下辈子再爱。喜欢三言两语我就投降，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爱过吗？从前对妈妈说谎，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，披上红妆。后来你去了理想，我嫁给下辈子再爱。